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即係機器會唔會有一日懂得思維啊？甚至咧就會嚟超越人類，甚至咧會嚟加害人類。啱啱你還咗隻碟俾我啦，係嘛？就係即係好著名嘅嗰套荷里活大電影《阿諾舒華辛尼加》，就扮機械人嘅。第一集就扮奸嘅，第二集就扮忠嘅。就係叫做《未來戰士》啊嘛。1984年就第一集。就1992年好似呢就係先至拍第二集就係 Terminator, One and Two, 咁後嚟第三集第四集啦都有咁但係最主要就頭嗰兩集最好睇㗎啦。其實佢咪就係話將來即係電腦即係加埋機械人啦其實冇分㗎就係、是、就起嚟就嚟去反抗人類甚至係加害人類於是就摧毀咗人類社會就統治呢個世界反而人類就組織地下軍嚟去反抗㗎嘛係咪咁所以其實我哋關心就關心呢樣嘢嘛。咁但係呢John Sear 喺1980年呢篇文章入面呢佢基本上係話呢樣嘢完全係天方夜譚嚟嘅佢冇辦法想像到呢你做咩機器你設計一個幾精妙嘅程式呢都只不過係程式 係、 都只不過係程式你並唔能夠話呢佢係懂得思維嘅所以你話佢哋表面上可以呃到你就係、是、imitation game 啦即係佢 imitate 呢佢覺得係有可能咁但係呢個 imitate 呢就叫做弱命題即係 AI 嘅弱命題嘛但你話佢真係有思想甚至有感情喎當然有感情呢、這個有意識即係佢知道自己存在佢亦都有喜怒哀樂嘅呢、這個就是強命題啦呢、這個係好強嘅命題即係我哋會唔會有機會起即係建造一副機器有呢咁 John Sear 呢佢就從一個哲學嘅角度嚟睇就覺得係完全冇可能嘅咁但我呢就當其時而家講91年啦即係都成24年前啦我24年前呢就唔係好憤氣因為你知啦，我就好發燒科幻㗎嘛。咁我始終梗係覺得比較上我係站喺我覺得強命題係有可能嘅。係成立嘅呢樣嘢。咁於是我寫一篇文章。咁呢篇文章呢當時呢就喺1992年初呢就係、是、登咗喺咩喎唔係初六月啊。1992年6月即係我要睇返呢本書嘅後記因為後記寫返晒。就係呢、這個中文大學一本嘅學術嘅期刊呢就叫21世紀雙月刊。咁當時係登咗喺嗰度嘅。咁但後嚟即係1996年呢就於是就收錄咗喺烏鴉的困惑呢度啦。咁、其實都係同嗰個由圖靈嗰個試驗嗰度推出嚟嘅、一個爭議嚟嘅、都好有趣啊。好啦咁但呢講到圖靈機呢樣嘢呢其實喺電影入面佢都有提到嘅佢有一個另一個講法呢就叫做叫做萬能嘅機器其實萬能唔係幾好嘅叫做咩呀叫做 universal machine, 通用 啦我哋叫通用啦係咪叫通用機器即係話呢我哋以前做好多機器呢每一副機器其實佢都係有一個特定嘅用途㗎嘛功能㗎嘛係咪譬如呢副機器只能夠做呢樣嘢 加數 做嗰樣嘢係啦譬如呢個機器做加數嗰就加數呢個就係減數個乘數㗎咁但係呢數特登做嚟做開方根嘅咁樣咁你本來係應該係唔同嘅機器做唔同嘅嘢啦咁但係按照圖靈嘅構思就話唔應該係咁嘅我哋應該可以設計到一副機器呢即係純粹從數學上嚟睇呢其實一副機器可以做曬任何嘅數學運算哇這個想法其實很精彩很大膽是吧但是它的概念上提出一個叫圖靈機但是圖靈機呢其實講出來呢其實那個概念很簡單它又是一個你可以說是一個思想實驗來的它就是一副機在這裡同埋一個一條應該是一條無限咁長的紙條 無限長的紙條、 紙條是啦那條這個機呢就能夠在個紙條上面呢移來移去的移來移去的那這個機呢其實就有個指示個指示呢就係、是、佢就係喺唔同嘅叫做一個嘅位置啦吓處於唔同嘅位置。咁佢原來喺唔同嘅位置呢佢就會係執行唔同嘅指令嘅吓。咁而呢個機呢佢嘅指令係乜嘢呢佢能夠做到咩嘢呢佢好簡單嘅啫。佢就一係呢就喺個紙條上面呢就係、是、寫上一個符號或者去擦掉一個符號擦咗個符號就咁簡單啦一係就寫一係就擦嘅啫係咪咁但係原來佢喺某一個位置嘅時期呢佢就有個指示呢佢就咁嗱如譬如話你見到有個一呢就你就改做零啦或者你見到到零呢就改做一啦或者呢可以話見到一呢就保持一啦見到零啦就保持零啦咁呢個好簡單啦但係佢仲有一個指示當然就係最犀利呢個指示呢就係當你做完呢樣嘅時期呢你就去到位置幾多號 咁即係話呢條紙條上面呢即係有好多好多個位置㗎嘛。咁佢每一個位置呢原來都有佢自己獨特嘅指令一套指令。咁於是呢佢譬如喺某一個位置啦佢做完嗰啲一啊零啊零啊變一一啊變零啊或者唔變啊諸如此類呢咁佢去到第二個位置喎。咁但係可能佢本來喺位置譬如話17嘅。做完之後呢原來佢有一個指令就話做完喺呢度17號位置做完呢你去位置42啦咁。咁去到位置42呢佢又有一組嘅指令㗎嘛。咁就做完晒呢原來佢最後嘅指令呢就係話咁你去位置165啦咁佢去位置165喇喎。咁又做一堆嘢喇喎。就係咁簡單。呢個就係圖靈機嘅最根本的概念。最原始嘅概念。但係原來圖靈呢佢竟然可以論證到呢個就係我哋叫做 mathematical logic, 即係數理邏輯。佢可以論證呢就原來就係一個咁簡單嘅裝置呢理論上呢就可以乜嘢數學問題呢 都可以解得 到。都可以解得到嘩你話勁唔勁啊嘩我就想像唔到啦我啲 IQ 低㗎嘛係咪即係佢呢啲 IQ 爆棚㗎嘛。但係佢就話由呢個呢甚至佢叫做 universal machine, 就係所謂嘅通用嘅機器啦。 係啊。 咁所以喺電影入面呢嗰、那個應該係一個最原始嘅一個圖靈機嘅一個體現。咁但係佢概念上呢個呢就係、是、最勁嘅。咁當然亦都係啟發咗我哋以後即係我哋而家所謂嘅電腦啊成個電腦呢、啊、都係一個 universal machine 嚟嘅、啊。我哋唔需要話一部機器就計加數一部機器就計減數係咪乘數除數咁樣。就係、是、都係呢個圖靈機嘅根本嘅概念。咁但係圖靈機呢其實仲引申嘅問題仲更加深嘅。啊即係我哋都冇時間去深入講解老實講唔係時間問題都係我的水平問題我要做好多功課先。我好多年前已經睇過啦但係呢即係睇來睇去都似明非明就叫咩呢叫停機問題。 哦 叫做 hotting problem。 係冇錯。 係啦就係話我哋喺某一個嘅程序嘅、啊、時期我哋有某一個輸入有一個起始點我哋喺未開始執行嘅時期我哋能唔能夠決定呢個程式有冇停止嘅一日即係呢部機器一路咁做落去嘅時期呢其實佢係會停定係唔會停嘅呢咁樣咁呢個呢其實喺數理邏輯入面呢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呢叫 hotting problem 咁呢個 hotting problem 表面睇上嚟呢就係好似係一啲即係好抽象嘅嘢啦係咪咁但係其實原來喺呢個電腦即係嗰個嘅建構呢呢、這個行業入面呢同埋即係再發展人工智能呢其實都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咁入面呢因為再牽涉到呢其實好幾樣嘢嘅。一個呢就叫做可計算性。叫做 computability。咁呢個概念都好緊要㗎喎即係話其實有啲嘢呢數學上你個公式就可以列出嚟啦。但係其實係咪真係可計算嘅呢係咪 computable 嘅呢因為有啲可能係 non-computable 㗎喎。咁呢個係第一點啦。再深入一啲呢佢叫咩呢就叫做可決定性問題就叫做 decidability 咁佢夠有啲嘅命題呀、或者即係有啲數學上嘅命題呢究竟佢係 decidable 抑或係 undecidable 嘅呢即係究竟你係咪可以有結論呀 有結論 即係得係即係有個確定性但係即係不可確定即係所以叫決定性問題啦係咪咁所以呢呢、這個就叫 decidability problem咁呢兩個 problem 呢其實都係同呢個 hotting problem 呢係有非常之密切嘅關係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喺研究數理邏輯入面嚟講呢就係、是、一個即係好深嘅問題啦。 其實之前彩哥講過嗰、那個希爾伯特呢23個問題裏面嘅其中一個問題第10個問題。 嘩好犀利喎你、我都唔記得喎、 就係講緊嗰個一個數即係講緊好簡單咋嘛其實就係講緊呢判斷呢個對話啱唔啱咋嘛即係譬如話我淨係識得講大話啫。 喔係啦咁呢個呢其實引申到呢就後嚟其實都係30年代即係比呢個 Alan Turing 仲早啲咁多㗎應該就係嗰個叫戈德爾定理啦 係冇錯。 就 Gödel 雖然佢係 G-O-D-E-L, 但係因為佢係德文呢佢就唔係 Gödel 佢叫 Gödel 佢叫 Gödel's Theorem 嗰、個呢其實叫做不完備定理叫做 Incompleteness Theorem 佢嘅意思我都好似喺呢個節目都提過下㗎啦就係話喺任何嘅所謂形式化嘅系統譬如算術啊 Arithmetic 啊呢啲咁樣嘅事入面呢佢話呢其實我哋永遠都可以揾出一啲嘅命題呢係你喺呢個系統入面呢係冇辦法決定佢係真定係假 冇錯 但係喺呢個系統以外呢你又可以睇到佢是真定是 假或者話你冇辦法證明佢亦都冇辦法否證佢即係你唔係 provable, 亦都係 not, 即係你能夠 falsify 又唔得咁樣。咁呢個呢其實喺 有啲人咁講添啦，如果你係比較想一個哲學，即係中意哲學嘅人咧，有啲人就話咧，其實 Gödel 呢個發現咧係二十世紀最大嘅發現，就仲勁過相對論同埋量子力學添， 係 嘛？佢即係話佢話原來係為人類嗰個對呢個宇宙嘅認識啊，或者係對人類嘅理性咧，就設咗一個限制，係一個 boundary 啦。即係原來咧，即係我哋嘅人類咧，即係透過我哋嘅理性嚟建構呢啲咁樣嘅形式系統咧，原來永遠都有呢啲咁樣嘅 缺陷， 既不能證明其真，亦不能證明其假嘅一啲嘅命題嘅。 因為咧，呢個係之前咧，我哋咧有集咧係講個無限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講無限觀咧，有兩個無限觀係比較主流噶。咁、一個就係之前講嗰、那個，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嗰個叫形式化嘅無限觀啦。即係話咧，當啲數學嗰個世界點樣建構咧、其實係由一啲形式，即係由啲規則嚟建立出嚟嘅。係。咁之後咧，另外一個咧就係、講緊一個直覺觀啦。就覺得我覺得呢個世界咧，係咪真係符合直覺？係咪真係有無限啦、啊？係、咪真係有無限呢個概念嘅咧？咁如果純粹講呢個形式嘅形式嗰、那個邏輯觀嘅話咧，就係、呢個希爾伯特嘅數學嘅觀念嚟㗎啦。咁、所以嗰陣時講嗰、那個希爾伯特嘅23個問題咧，其中有三個問題啦。一個第一個就係話呢個數學嘅世界咧，能唔能夠係完全係一致啊？即係如果咧呢個世界係用一個數學世界，係用一個形式化嘅數學嘅觀念啦，即係話每一個觀念其實咧，其實係有一套規則嚟嘅。咁能唔能夠一致？咁同埋另外第二個問題， 即係咪 consistent 啊？ 係啦，冇錯。 或者無矛盾性啊？ 係啦，冇錯。第二個就係頭先講嗰個 Gödel 嗰個咧，就話係咪一個完備性，即係個數學系統咧能唔能夠完備嘅系統？其實第三個問題咧就係講緊呢個圖靈基試驗，講緊呢個就係話數學如果用一個形式系統咧，能唔能夠做判斷嘅，即係判斷到呢個問題為真嘅？ 系啦， 咁所以呢個 Gödel 咧，佢就答咗頭嗰兩個問題啦。咁、而圖靈就係諗住去解決埋第三個問題啦， 但係可惜佢太早死啦。 其實或者佢都係答咗嘅，即係否定咗啦。即係圖靈， 即係 undecidable， 即係嗰個 hotting problem 啦。佢提出嗰個叫 圖 靈 機 問題啦， 真係否定咗呢個形式，呢、這個形式世界。因為呢啲咁嘅頭先個圖靈機就係一個形式嚟㗎嘛，即係啲規則嚟㗎嘛。 你諗下啦，佢1936年啊，24歲嗰陣時已經提出圖靈機嗰個諗法，亦都引申到停機問題。咁佢41歲就已經死咗啦。哇！你話如果佢再活多幾十年，哇！有咩偉大發現真係冇人知。 的確係啊， 係嘛？咁但係咧，當然咧，我哋嘅時間亦都到啦。即係佢啊，英年早逝啦！我哋時間亦都到啦，咁就下個禮拜再見啦，好嘛？ 哇， OK， 拜拜。